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提醒听众朋友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今天的云量比较多，能见度良好，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午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提醒您外出的话携带雨具。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19号的12点联合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未来两天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到上清桥西向东方向，来广营桥到北苑桥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栏目，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系列访谈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成为灭虫达人。因为这夏天啊还没过完，现在呢我们依然能够受到很多这种蚊虫的侵袭，最让大家伙苦恼的可能就要数蚊子和蟑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到底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灭虫灭蟑才是最有效的。到了夏天，蚊虫增多，蚊子和蟑螂是最让人头疼的，似乎赶也赶不走，灭也灭不掉。蚊子和蟑螂都会传播多种疾病，杀虫剂、蚊香、杀蟑胶饵，到底什么才是他们的克星？薄荷、驱蚊草、艾叶这些气味独特的植物能够作为天然的驱虫剂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主管技师李秋红，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技师陈海平，和您说一说如何成为灭虫达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灭虫的话题，尤其是灭蚊和灭蟑哈。为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主管技师李秋红，李技师，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技师陈海平，陈主任，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我们说灭虫的话题。那先想问问二位哈，二位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人员，那是不是在夏天也会受到这种蚊虫的困扰，比如说像蚊子我先问问这个陈主任吧，因为陈主任今天会主要跟我们讲灭蟑哈。那先想问问陈主任，在灭蚊方面，这夏天您受到这蚊虫的侵袭了吗？ 肯定受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也有小孩，带着孩子呢出去在院子里面活动，或者是呢出去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有时候不经意间 就被咬包了， 孩子被就咬了包了。 所以说，其实作为我们说这个从业者，他其实也被这个蚊子所困扰着哈。那接下来问问这个李技师，这个蟑螂这方面。因为是陈主任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哈，那比如说您在家里有没有发现过有这个蟑螂小强出现过呀？ 也有发现过。 那您平时有没有什么对付这些小强的方法？您说说，然后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让这个陈主任帮您把把关，看看这些方法管不管用。 好。 您平时是怎么灭蟑的？ 我平时如果我发现了以后，我就会把家里都检查一遍，就是看看容易，就比如说厨房还有卫生间那些觉得是比较脏的容易滋生蟑螂的地方，我就会涂上一点药啊，就是还有家里的那个门口。门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相关专业的嘛，也会了解一些，然后这些方面呢就是耳濡目染吧，自己也会知道一点，就是听说就是如果自己家有蟑螂的话，就其他就是整个单元里边其他家里边也可能会有，所以我一般会把那个门口啊门框上都会涂点 这个灭蟑的药。 对， 其实我相信这个就像这个我们的李技师说的，这个自家有蟑螂可能意味着这一栋楼有蟑螂，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都听过，甚至有朋友说，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周围最少要遍布200只蟑螂，只是剩下的没被你看到和发现而已。到底是不是这样？面对这些我们很多人说灭也灭不完、消也消不尽的蚊子和蟑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免受他们的困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二位嘉宾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成为灭虫达人。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提出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今天的这个题目啊，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没关系，这个正确答案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到。我们先有请这个我们说陈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题目是什么吧。 好的，听众朋友，这样我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就是在家中处理蟑螂的时候，以下三种方法哪一种是科学合理的？ 我们发现家里面有蟑螂的话，不管是这个活的蟑螂还是蟑螂的尸体，如果我们发现它，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它才是正确的？给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倒入马桶或者垃圾桶把它冲走， B 选项是用脚把它踩扁之后扔掉， C 选项是用开水烫或者是用火焚烧之后再把这个蟑螂或者是尸体扔掉，到底哪种处理方法才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一个健身拍，我们通过这个拿到健身拍 敲敲打打，强身健体，让我们有一个棒棒的身体。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吧。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有奖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把您关于灭虫灭蟑的各种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今天是首个中国医师节，这一天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颁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医师节是继教师节、记者节、护士节之后，经国务院批准的第四个行业性专属节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国339万注册医师和90多万乡村医生的关怀和激励，是倡导全社会尊医重卫的有力举措，令全国的医务工作者欢欣鼓舞。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所有的医生朋友节日快乐。接下来和大伙来说说打嗝。打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再平常不过了，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您知道吗？如果打嗝很顽固或者持续很长的时间，很有可能是某一些疾病的预警信号，必须要警惕。对于老年人来说，反复打嗝而且总也止不住，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经常出现嗳气，也就是我们说的打饱嗝，或者有打嗝的现象，甚至不吃饭都会不自觉的打嗝，很有可能是提示您胃部感染了幽门杆菌。幽门杆菌感染之后发作的胃炎，多数患者可能会出现上腹部的隐痛、胃疼、食后饱胀、食欲不振，还有嗳气等等，症状时轻时重，反复或者是长期存在。那接下来也和您说几个治疗或者说止嗝的好方法，如果再出现打嗝的话，您就可以试一试了。第一就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一种说法是打嗝的时候被吓一吓就很好，这其实啊是缓解打嗝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消除不良情绪。第二呢，就是喝一口温水分次咽下，如果可以上半身向前倾斜，甚至上半身和地面平行的位置，这个状态之下喝水会更好一些。第三就是深吸一口气，尽量憋的时间长一点，再缓缓的吐出，重复几次。此外，如果在吸气的时候可以拿一个口罩罩住嘴巴，形成一个二氧化碳增高的环境，能够刺激到我们人体的呼吸中枢，从而会减少刺激性的兴奋，也有助于我们缓解打嗝。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主管技师李秋红，以及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技师陈海平，二位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成为灭虫达人。主要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天最讨人厌的两个昆虫，一个是蚊子，一个是蟑螂，我们到底如何消灭它们哈。今天我就出去浇了个花，其实整个浇花的过程也就一两分钟哈，我就想跟这个李技师好好的说一说，我腿上被咬了五个包。但按道理我觉得现在这个天儿应该是蚊子没那么活跃了，我们总觉得好像夏天的时候是蚊子特别多特别活跃的时候，这两天我感觉这气温已经降下来点了，为什么蚊子还这么活跃呀？ 其实是根据我们实验室多年的这个饲养经验，蚊虫它繁殖还有生长就是最适宜的温度是25度到26度左右、 哦、 然后湿度是 60% 到 65%、 哦、 也就是说其实跟我们就是有一些人的误区，觉得温度越高的时候蚊子会繁殖的越多，蚊子越多，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其实蚊子是在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温湿度的条件下，就是它的生长和繁殖是比较有利的。 哦，二十五六度。 对。 这基本上也是我们人体感觉最舒适的一个温度。 对。对、嗯、因为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就是饲养的这些实验用的蚊虫，对，都是在这个温湿度的条件下饲养的。 哦，所以说其实最近这两天大家伙感觉到这个下雨之后凉快一些了、 嗯、凉快一些， 但反而这样的环境是最有利于蚊子它去繁殖的。 对， 温度首先降下来没那么热了，它活跃了。 对， 再加上下雨之后这湿度也有了。 对、 哦、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一直到九月份吧，这个还是蚊虫繁殖比较活跃的一个时间。 嗯，所以说也要提醒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的听众朋友， 别看现在我们感觉夏天快过完了，但是对于蚊虫来说，它的这个密集繁殖的时间段还没过去呢，一直得持续到九月份。 对， 嗯，那说完了蚊子，咱们也问问蟑螂吧。这个啊、陈主任，蟑螂的喜爱的温度或者说环境是什么样呢？ 蟑螂的繁殖活动呢，和其他昆虫一样，受温度的变化而表现出种群数量的变化。 嗯， 那它的活动呢，也有季节消长的规律。四月份呢开始上升，活动高峰呢在六到九月，就是每年的夏天左右。 嗯， 然后呢，大概十一月份呢缓慢下降。其实温度呢对蟑螂的活动有显著的影响。 嗯， 当它低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呢，蟑螂基本上不动或者微动。哦， 那这个有点属于休眠状态，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在15到37摄氏度呢，随温度升高而活动增加。 嗯， 37度以上呢，它呈兴奋的状态。 哦， 当然了，室温超过50摄氏度以后呢，它就趋于死亡了。 哦，但是一般咱谁家里也不会超过50摄氏度。 对对。 但是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蟑螂和蚊子相比的话，它其实对于温度的这个适应范围是更广泛一些的。 对。 37度以上它也可以越来越兴奋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没错。 嗯，它对于湿度会有特别敏感，比如说它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湿度越大它越好。 对。蟑螂呢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这个呢和它的生存繁殖能力生存能力强是密不可分的。 嗯， 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或者良好的环境下呢，它都能够繁殖。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的蟑螂长灭不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嗯，啊、也想问问二位哈，如果蟑螂和蚊子两者相比较的话，是不是灭蟑螂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嗯，我认为是吧，因为蟑螂这个是一年四季它都在繁殖，然后蚊子其实是到了冬天以后大部分就是有一些越冬蚊它会以虫卵的形式存在，但是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干扰对是没有那么大了就。 嗯，但是这个蟑螂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咱家稍微有点暖气供热， 对，一到 就是它适合的温度了啊、嗯。所以说蟑螂和蚊子相比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难灭的，但是蟑螂它的生存能力是更强的更顽固一些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二位给我们提供一些小的技巧，到底怎么灭蚊才有效，到底怎么灭蟑螂才是真的靠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二位嘉宾进行互动了哈。独善兼善这个朋友说，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放弃休息来直播间跟大家做科普，非常谢谢二位。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家里的宝宝被蚊子咬了之后，有的时候就起一个小包，有的时候呢被蚊子咬了之后会肿一大片，就想问问这是为什么呀？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和毒性不同所造成的吗？这个让李技师跟大伙来说一说。 好，这个蚊子叮咬以后身上起包，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蚊子，就是被其他的这个利器刺一下，它会也会有这个肿的这个现象。但是它这个有的人，每个人就是被蚊子叮咬了以后，它在身体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就表现得很轻，只有一个小红点儿；有的呢就会红成一片。其实这个是因为蚊子它叮人以后，它是在人体里边会。就是分泌一种乙酸。 嗯， 这个乙酸呢，我们人体它其实也是异物嘛，会产生一种过敏反应。 嗯， 这个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抵抗力也不一样。嗯，产生的这个过敏反应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这个性状来。 哦， 所以就会有的人会 轻一点， 对， 重一点， 对对对。 嗯，这是我们说人体不同抵抗力的差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 嗯， 但这个朋友说的都是同一个宝宝，都是自家的宝宝。 嗯， 有的时候被蚊子咬了，感觉这个包肿的不是特别大。 嗯， 但有的时候咬完之后，这包肿的特别大。 嗯， 这肯定不是抵抗力的差异了，因为是同一个宝宝。那这是蚊子它也有毒性强弱之分吗？ 对，蚊子它一般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养的蚊子，它是个体就比较均匀的，因为我们要做实验嘛，就为了保持这个以同样的这个实验条件。 嗯， 它长的这个大小都是 个头啊，大小啊， 对对对，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像野外的这些蚊子，它就会根据这些营养条件不同啊，它会个头大小就很差异很大，有的就很小，有的也很大。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就可以见到的，就有的就比我们实验室里边的就会大出很多。 嗯， 所以它就是攻击力会 更强一些。 对对 啊，除了这个头大小的区别，也想问，比如说蚊子的种类，它有没有可能也会区别毒性的大小？像我们经常说这种花蚊子， 嗯， 就是黑白交替的这种蚊子，我们总感觉这种蚊子好像咬完之后，这个又痒， 嗯， 然后甚至有点疼，肿得特别大。 嗯， 像一般这种好像是这种白蚊子，我们感觉好像毒性相对弱一些，这是这样吗？ 嗯嗯，确实是因为我们平时做驱避剂实验，驱避剂实验主要是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居民朋友们说的这个花蚊子，也就是白蚊异蚊，做这个驱避剂的实验。嗯，这种蚊子呢，它确实是攻击力比那个淡色酷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蚊子，淡色酷蚊要强一些。 哦哦，所以说其实蚊子的种类的的确确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毒性啊。我们说这个毒性应该是带着引号的毒性，因为它分泌的这种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异物， 嗯， 然后每个人的抵抗力又不同，所以造成可能有一些人反应大一些，有人反应小一些， 对， 有的时候反应大一些，有的时候反应小一些，这和蚊子的种类有关系，和我们的个体差异也有关系， 是，嗯，是这样。 这说完蚊子的这个我们说种类之后啊，也想问问蟑螂的种类。陈主任，蟑螂好像我们也发现有不同的，有的特别的大，有的特别的小，甚至网上有人调侃说，你没有见过南方的蟑螂，你根本不算见过蟑螂。是不是南方的蟑螂和北方的蟑螂真的是个头大小是千差万别？甚至有朋友说，南方的这个蟑螂，一个蟑螂跟个指头那么大，有这么夸张吗？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的那个蟑螂呢，室内蟑螂呢，分主要是有这么几种。一种呢是美洲大蠊，然后另外一个优势的种群呢就是德国小蠊， 嗯。 我们北京呢地区基本上美洲大蠊大概在5%左右的这个比例， 嗯， 然后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德国小蠊为主。 嗯， 那德国小蠊呢身体的体型呢大概是美洲大蠊的几十分之一， 哦， 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所以说它确实有个头大和小之分。 对对对，哦，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大的都生存在南方，咱北京这算北方也有这大个头的。 北方也有，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数量比较小。 对 啊，哦，那也跟我们说说这个大的蟑螂，可能有些朋友可能都没见过哈，这大个的蟑螂到底能有多大？听说还会飞。 它飞行呢是，它虽然说带有翅膀，但是呢它只能飞行一段距离，主要呢还是以爬行为主。 嗯， 然后像我们这种德国小蠊的话，我们研究过呢，一分钟大概它能够爬行20米左右距离。 哎呦，这爬挺快的呀。 对对， 那这个大个头的我们说这种美洲大蠊呢， 大蠊的话一般呢就是在南方出现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现在来说咱们中国的这个优势种群呢基本上都在慢慢的被这个德国小蠊所占据吧。 哦，也就是说南方现在也越来越多小个头的了。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蟑螂也是有不同的这种种类，蚊子也是有不同的种类哈。那如果我们想要消灭它，对于不同的种类是不是也得采取不同的这种消灭方法呢？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请两位嘉宾跟大伙说。下面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说这个蟑螂不咬人，是不是只要注意不要吃它们爬过的食物就行了？然后还想问问，食物加热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杀死这种蟑螂传播的病毒了？其实关于蚊虫传播这种疾病，大家伙或多或少都有过了解。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醒过大家，比如说蚊子会传播我们熟悉的登革热、疟疾、黄热病等等这些哈。那蟑螂会传播哪些疾病呢？ 蟑螂的危害呢，主要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呢，就刚才咱们这个网友提到的啊，不光是说污染了食物，它本身呢可以携带40多种病原体。 嗯， 这40多种病原体呢，大概分为四类。第一类呢是致病的细菌啊，包括我们的霍乱呀，沙门呀等等。另外呢，它可以携带寄生虫的虫卵啊，如蛔虫的卵等等。另外一个呢，还有携带致病的病毒。从这个蟑螂身上呢，我们检测出了乙肝病毒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携带这个霉菌。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调查研究表明呢，我们蟑螂是一种过敏源，然后很多的哮喘疾病呢和蟑螂都是有关系的。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对于咱们蟑螂爬过的食物这一块呢，如果说是确定是蟑螂爬过的食物，我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食用。 嗯， 因为什么呢？我们一般要食用肯定会要充分的加热，这种呢大部分都可以把这个致病的微生物杀死。 嗯，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耐热的，比如说细菌的芽孢， 我们在这种平常家庭加热的前提下呢，是没法把它杀灭的。 哦，即便我们加热到100度，我们看它沸腾了也不行。 对，所以说呢，最后呢，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食用就是蟑螂爬过的食物。 哦，所以说蟑螂爬过的食物啊，大家即便是加热也依然存在着我们说这种各种风险。 对， 但是更大多数的情况，我估计可能是朋友不知道这东西被蟑螂爬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这个看偶尔看到了一只蟑螂、两只蟑螂出现在家里，但它去过哪儿，我们真没法一直盯着它，也没法看到哈。那对于比如说家里面爬过的，像一些像夏天咱们水果比较多，洗完的水果可能放在桌上，有的时候也会被蟑螂爬过，像这些也有这种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肯定有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它携带的40多种病原体，因为蟑螂呢，从这个它生存的环境来讲，包括它爬行路线上的粪便呀等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这些它都会身上多多少少沾满一些致病的这种病原体。 嗯， 所以说它在接触到我们的食物的当中，就会把这个食物污染。 哦，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家庭保存食物的过程当中，一定得把它密封保存了。 对， 因为咱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蟑螂，或者说蟑螂有没有爬过这个食物，得密封保存，让蟑螂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食物哈。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听说只有母蚊子吸血，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想问问是不是这样？针对这个公蚊子、母蚊子，现在还有这个好坏之分吗？ 生物学上说蚊子是叫雌蚊子和雄蚊子。啊，嗯，雌蚊子是吸血，确实是吸血的，因为 母蚊子我们说的， 对，因为它这个蚊子的习性是它必须吸了人或者是动物的血以后，这个血液里边有一种营养成分会刺激这个蚊子卵巢的发育，它才能就是发育成这个蚊子的卵， 嗯， 才能继续繁殖。 嗯， 然后这个公蚊子、 雄蚊子 它是不吸血的。 啊， 嗯， 那雄蚊子生存它也得有一个营养的摄取吧，它是通过什么呢？ 对，它主要是取食，就是在自然界里边像那个花蜜啊这些有糖分的这些水 啊， 就是 也就的的确确雄蚊子我们说公蚊子是不吸人血的。 对对对，嗯，是不吸血的。 好，那在比如说灭蚊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这个习性，比如说公蚊子、母蚊子，我们是得采取不同的灭蚊措施啊，还是说其实采用一个就够了？ 这个倒没有说对蚊子的雌雄然后采取不同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北京市常见的蚊种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就是喜欢白天吸血咬人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花蚊子，它叫白纹伊蚊。 嗯， 它根据还有一种呢，就是单色库蚊，它是喜欢在傍晚活动的。会根据这个蚊种的不同呢，它的活动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集中灭蚊的时候，也会根据这个习性，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嗯，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杀灭蚊子、杀灭蟑螂，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窍门？大家会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蟑螂如果我们碰到了，不管是蟑螂也好，尸体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倒入垃圾桶或者是马桶， B 用脚踩扁扔掉， C 用开水或者焚烧之后再扔掉，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互动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主管技师李秋红，以及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技师陈海平两位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成为灭虫达人，主要教大家如何灭蚊和灭蟑螂。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健身拍，您可以在获得奖品之后在我们的身上拍拍打打，尤其是刺激到我们穴位之后啊，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吧。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家发现了蟑螂或者是有蟑螂的尸体，我们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 A 选项是倒入垃圾桶或者是马桶把它扔了， B 选项呢用脚踩扁之后再扔掉， C 选项就是用开水烫或者是用火焚烧之后再把蟑螂的尸体扔掉，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今天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我们的腾讯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两位专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伙问题，关于这个我们说灭虫，大家伙确实问题还不少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家里面有宝宝，害怕用蚊香什么的对于宝宝身体有害，就想问问专家，用点什么薄荷艾草这样的纯植物来驱蚊到底行不行呢？这个李技师跟大伙来说一说。 好，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艾草的应用可谓是源远流长，包括到现在我们在一些那个宫斗剧里边经常会看到哪里爆发瘟疫啊，就这个艾草 艾熏， 对对，艾草就会出现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做过很多这个驱避剂的实验，确实是没有做过就是纯植，我们没有对这个植物的驱避效果做过实验，但是有很多市场上在售的这些驱避剂，它写明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这些有效成分的，它的效果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好。只有是含避蚊胺和驱蚊酯这两种成分的驱避剂，对蚊子的驱避效果是 比较好的。 对，是比较好的。 其实驱蚊胺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驱蚊酯哈，这两个药物成分，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花露水啊或者蚊香当中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成分，但是很多朋友不太明白，说这个到底是这个植物提取的呀还是化学合成的呀，它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呀？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可能会更关心这样的问题。 这个现在一般都是化学合成的。 都是化学合成的。 对。 那对于我们的人体有伤害吗，这样的驱蚊成分？ 因为它这个药品在我们这个根据这个说明书，它的这个使用剂量的范围内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般我们都看5%、3%、8%，好像就是我看到比较高的这个含量也就8%左右。那对于宝宝来说这样的剂量也是相对安全的吗？ 也是安全的，但是宝宝那个皮肤就比较 更娇嫩一些。 对，还是尽量是采用这个物理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宝宝防护好，比如说使用蚊帐啊，或者是就是给家里边这个纱窗啊，就是弄得更封闭一些。对，这样。 之前我们说这个做驱蚊节目的时候，也有专家建议说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蚊香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液体蚊香啊什么的先插上，然后呢这个房间里面熏两个小时之后咱把它拔掉，然后开窗通风一下，这个时候可能蚊子就已经被驱除掉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已经被杀死了，宝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但同时宝宝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再点上蚊香什么的。 其实这样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个蚊香我们这个房间里的 这些衣物啊，包括床单呀、啊，这些东西还是会吸附的。它吸附到如果是有的孩子，比如说容易过敏啊，这样也是不是特别安全。 哦，也就是说，这些我们房间的这些织物，它也有可能就跟二手烟一样， 对对， 被附着上这些有害的物质， 对对对，它有一些吸附的这个作用。 啊、嗯，所以说其实最安全的方法还是使用蚊香这样的一个方法哈、 嗯。 但是我们说这些有特殊气味的，比如说像艾草啊、薄荷呀、啊，甚至还有驱蚊草，可能是不是蚊子也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驱逼的效果，但是效果对于如何怎么样，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结论。 对，就是和其他的化学的这些驱逼剂的作用相比，肯定不是那么好。 那么好啊、哦嗯，那蚊子我们现在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我们说驱蚊剂驱蚊胺和这个避蚊酯啊、避蚊胺和驱蚊酯、 哦、 对，这两个我们特别明确的。想问问蟑螂咱们有没有，陈主任，蟑螂有特别明确它特别害怕的东西吗？ 一般就是咱们用的这个灭蟑的胶饵，包括我们的那个粘蟑纸等等。 嗯， 这个呢，咱们一般都是灭蟑的时候采用套餐形式的，就相对来说是更全面一点。 嗯，这个灭蟑的胶饵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大家伙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效果会更好。我们看到有的是像牙膏一样的，是这种有点像胶体的；有的呢是我们说是那个小颗粒状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喝的这个感冒冲剂一样的，各种颜色的。那想问问，不同的这种我们说杀蟑的胶饵，到底哪种效果会比较好呢？ 现在市面上有的这种，主要是包括杀蟑胶饵、杀蟑颗粒饵剂以及呢粘蟑纸等这三类杀蟑药械。 嗯， 针对于不同的场所呢，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这个杀蟑的东西。然后对于一些比较缝隙的地方，如墙缝啊、柜内这些缝隙啊、管道周围的缝隙啊，咱们可以采用这个杀蟑胶饵。 嗯， 在胶饵使用的过程中呢，可以在每平方米布一到两个点，然后呢稍微点一点，大概有米粒大小的就可以了。 嗯 嗯，另外一个呢，对于这种不太适合于就是放置杀蟑胶饵的，我们可以采用颗粒或者是杀蟑板这种进行投放。 嗯 这样呢，另外一个呢，为了保证灭蟑的效果呢，其实灭蟑期间药物至少可以保留一到两个月。 哦，也就是说不要放在那儿，过个一两天咱就把它扫走了或者把它擦掉了。 对， 是不行的。 对， 咱们最少保存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让它一直待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 嗯，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害怕，比如说家里有宠物或者有宝宝，比较好奇，如果撒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灭蟑的或者是这个胶饵也好，可能会害怕不小心误食或者误吞了，对宝宝有伤害。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得选择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说粘蟑板，相对来说这种是通过物理的性质把它粘住安全一些。 对，总的来说呢，咱们在这个布置这个灭蟑药品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要保证安全。 嗯， 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粘蟑板这一块呢，咱们利用了一个蟑螂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习性吧。 嗯， 它就是蟑螂呢在自身可以分泌一种叫聚集信息素。 嗯， 这种聚集信息素呢可以就是招引同伴过来，这也是它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哦， 然后对于这种在已经粘到这蟑螂板上的这蟑螂来说呢，它本身就释放这种聚集信息素， 嗯， 可以把其他的同伴 引诱过来， 再引诱过来。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把这个粘蟑板说粘了几只了， 大家一看，哎呦，已经有这个蟑螂了，不行不行，这个太恶心了，赶快扔掉吧。其实不应该扔，它粘上了蟑螂之后，反而它粘蟑的就是吸引蟑螂的效果会更强。 对，本身呢，粘蟑板上有这种引诱的吸附剂，但是呢，咱们利用它自身的这种分泌这种聚集信息素的这种特点呢，可以更好的达到灭蟑的效果。 哦，所以说我们如果家里使用的是粘蟑板这样的这个我们说灭蟑螂的方式，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上面已经发现有这个蟑螂了被粘住了，咱就赶快把这板扔掉换一个新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误区了，它留在上面会吸引更多的蟑螂被粘住。那我们也跟大伙说了这个驱除蟑螂现在我们比较常用的这些这个方式哈，杀蟑的胶饵，还有杀蟑的一些饵剂以及粘蟑板，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杀虫喷雾，上面写的这个驱虫的效果会特别的全面，比如说能够杀蟑螂、杀蚊子、杀苍蝇，甚至还有一些说这个杀蚂蚁什么的都可以起到效果。 我相信二位可能在超市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灭蚊的喷雾，上面也是有比如说各种品牌的这个我们说喷雾制剂，都可以杀各种蚊子各种虫子。那也想问问二位，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杀除这种多种虫子，既想杀蟑螂同时也想杀蚊子，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这种喷雾的这种制剂，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嗯，喷雾这种制剂呢，怎么说呢，它对于咱们看得见的比如说蟑螂，我喷上去它可以立马杀死，但是呢其实蟑螂的习性呢，它喜欢在缝隙的地方栖居，而且呢它的活动范围呢一般是在后半夜凌晨左右达到一个活动高峰。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可能拿着这个喷剂一直在那等着，而且你杀死的也只是表面上的这个蟑螂，至于说它窝里面的咱们一般是喷不到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喷雾来杀蟑螂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首先是这个我们说它的浓度和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性质的含量，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屋子里面含量特别的高能够足以杀死这个蟑螂。再一个它的窝一般都是比较深，在这个缝隙当中咱也喷不到它， 斩草除根 啊。所以说但是我们比如说偶尔在家里看到有活动的蟑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如说杀虫的喷雾来喷死它吗？这样是正确的方式吗？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真的听说过有一个方法说，如果你用拖鞋或者用这个书本把这个蟑螂打死了之后，这个蟑螂的尸体会变成两三百个真的这个蟑螂同时出现。也想问问这个陈主任，真的会这样吗？我们见到蟑螂如果发现它的话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如何正确的处理才是正确的？ 刚才这个说的拖鞋打死蟑螂会那个就繁殖啊，也不是那么绝对。这个从咱们蟑螂的这个繁殖这个角度来讲呢，蟑螂的繁殖它主要是靠母蟑螂尾部，它有一个类似于香肠状的小袋袋。这个小袋袋呢学名它叫卵夹。卵夹内呢是先等于说小蟑螂在这卵夹内生长发育，大约呢经过28天左右它就可以孵出小蟑螂了。当然我们在我们家庭灭蟑过程中，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卵夹是在发育后期的情况下，我们把蟑螂本身杀灭以后，卵夹如果没有正确处理，这个卵夹还会继续发育，然后小蟑螂就孵出了。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蟑螂虽然我们看到把它打死了，但是卵夹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它尤其是发育到后期小蟑螂已经发育的基本成熟的状态之下，即便母蟑螂死了它依然可以继续的生长和发育。 对，没错。所以说呢家里面灭蟑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如何处理好咱们这个卵夹。 那就是说如果发现了这个蟑螂，我们把它其实杀灭它才是第一步，后面正确处理它这个尸体也很关键。 对。 那怎么样的正确处理方式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呢？ 就是在这个清理这个蟑螂尸体的时候呢，我们不单要把这个尸体要扫掉，另外一个呢还要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卵夹，并且呢别轻易的把它们丢弃。然后给大家推荐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开水烫杀的方法，就是把卵夹呢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容器内，或者给找一杯子或者什么的。另外咱们呢倒入开水，倒的过程中呢稍微多倒一点，这样避免咱们的热量呢损失的过快。还有一种方法呢，比如说要是多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呢集中进行焚烧。 我估计大家伙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陈主任说的还把这个卵夹收集起来，大家看到这个蟑螂尸体就已经膈应的不行了，觉得好恶心。那我们能不能够比如说整个把这个尸体，如果我们要比如说扔到垃圾桶或者冲下马桶之前，是不是都得做我们至少应该用开水烫一下它，要不然有可能它就会在我们的马桶当中甚至垃圾桶当中继续的生长和发育。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显然是更彻底。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家里有这个蟑螂，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正确处理它之前一定是得用开水或者是火把它烤过烫过之后再处理是比较安全的。像我们如果发现了之后用这个灭蚊的喷雾或者用各种这杀虫的喷雾喷死了，像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毒性会把这个我们说卵夹里面的没有繁殖出来的小蟑螂也杀死吗？还是说只是杀死了蟑螂本身的母体？ 因为卵夹呢它的这个壁比较厚，一般的杀虫剂呢很难侵入其内部，所以说一般它就是母体容易杀死，但是卵夹内那小蟑螂呢还是一般的杀虫剂还是很难将它们杀死。 所以说我们正确处理蟑螂的这个尸体，让它斩草除根的话，就一定得 烫或者是火烧才是比较靠谱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哈。啊，我们继续来看美妈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这个李技师说，驱蚊液能够驱蚊到底是什么原理啊？是把蚊子熏死啊，还是只是让蚊子不叮人啊，麻醉它呀？ 嗯，这个还是驱避的效果，驱避的作用。 哦，也就不是杀死它。 对对对。 嗯，就是这个味道它不喜欢，我们把它赶走。 对，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这个现在蚊子是不是已经孵化完了？再杀再灭也来不及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现在能做的就是天天用这个蚊香把这蚊子驱赶一下呀。 这个不是，这个蚊子因为它这个蚊子孵化出来了以后，这个成蚊它在这个适宜的条件下可以成活2到3个月， 嗯， 是这样。但是它现在就是产完卵以后它还是在继续繁殖，不是说都孵化完了， 嗯，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有它适宜的条件下，比如说温湿度合适有水，它还是会在继续的这个产卵繁殖， 嗯。上半段的时候您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了， 嗯， 它反而更加活跃了，是它最喜欢的一个温度环境了。 对， 嗯，所以说现在灭蚊也不晚，要不然的话你现在不管它它还能继续繁殖。 对，还是会继续繁殖。 嗯，那如果我们想要杀灭这个蚊子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今年是我们北京市的全市统一灭蚊行动嘛，我们的主题就是清洁家园灭蚊防病。 嗯， 今年呢就是对大家宣传的最多的就是翻盆倒罐，这个是一个物理的，嗯， 把积水都清除掉。 对，因为它蚊子的一生中它包括四个阶段，就是卵幼虫蛹和成蚊四个阶段，它的前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边完成的，所以这个积水是蚊子生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我们这个翻盆倒罐一直就是在跟大家说它的重要性。 嗯， 到现在呢，如果是不了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希望就是他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去，把我们住宅这个周边的这个积水都积极的清理掉。 嗯，好，除了清理积水之外，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够采取一些比如说这个杀虫剂呀，或者说这种蚊香的方式，像蚊香刚才您提示了，更多的是我们驱散它驱避它， 嗯， 那如果想要杀灭它的话，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制剂吗？ 蚊香不是驱避它，就是驱避液驱避剂，就是涂抹在身上，比如说， 哦，这种是驱避液。 对 啊， 蚊香是对它有这个杀死的作用的。 哦，蚊香 是 有。哦，这个朋友问的是驱蚊液，也就是说我们 涂到，就比如说经常在室外，比如说去郊区游玩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 而这个是不是得提前一点涂，不能够现涂现起效果？ 对，要提前，就是去户外活动之前就把它涂好。 嗯，而且一般这个我们说驱蚊液好像都有一个起效的时限，它不是说喷完之后就一直有效。 嗯，这个跟它的含量还有就是有效成分是有关的，我们具体用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有效时间到底是多少。然后呢，如果过了这时间咱们及时补涂， 对， 要不然蚊子依然有可能会咬到你。 就有点像那个防晒液一样， 嗯，防晒霜得及时补涂，这驱蚊液也是一样哈。 嗯， 这驱蚊液更多的是驱除蚊子，但是想杀灭它的话，一般我们用这个 蚊香 液体的，或者是我们说这种盘片的蚊香，是不是都有这种杀灭蚊虫的效果？ 对，都有杀灭的效果。 嗯，那这个杀灭蚊虫的效果，很多朋友说了，它的这个起效成分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很多的这个蚊香啊，驱蚊液，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批号都是这个农药的这个批号，是吗？ 对，大部分都是菊酯类的，菊酯类的驱蚊产品。 它其实也是一种农药，它是有毒的。 嗯，卫生杀虫剂。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杀灭蚊虫功效的这些，我们说这个蚊香也好，液体也好，我们一定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 嗯， 尽量去远离它，尤其是有孩子。 嗯，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呢，我们家马桶堵了，拆开马桶的时候，从下水道里面还往外爬蟑螂呢，生命力真是太顽强了。提醒大家，以后抓住蟑螂千万别往马桶里扔，简直就是放虎归山啊！这是不是也和这个陈主任刚才告诉我们的这个蟑螂的生存能力特别的强，我们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它冲到下水道里面，很多朋友讲它冲走了或者把它淹死了，其实并做不到。 对，是这样的，就是蟑螂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缝隙生存。 嗯， 它生存的这个空间呢，一般咱们常见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下水道啊，这些这个大家可能呢相对来说呢了解的更多一点。 嗯， 另外一个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能相对来说接触少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家里的电器设备往往也是蟑螂栖居的一个环境。 哦， 比如说电脑啊， 就机箱的这个缝隙里面， 电脑的机箱里，或者是冰箱的压缩机里、 哦、 等等的，因为它那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散热片那块要相对热一点、 嗯、 所以说这一块它也是蟑螂这个栖居的一个地方。 哦，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家里面有饮水机的啊，这种也有可能是一个蟑螂滋生， 也就是说只要有空隙的地方，比较阴暗的地方，都是蟑螂喜欢待的地方。 对 啊、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的去根除这个蟑螂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家里每一个地方都抹上这个杀蟑螂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只能靠它自身，然后出来觅食的过程当中，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抓住它。那很好的这种方式，刚才这个陈主任也强调了，我们得综合使用，有这种胶饵，有这种散这个制剂，就是药剂，同时呢还得用配合上我们说的这种粘蟑板，共同来杀灭蟑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也跟大伙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蟑螂我们如果发现的话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正确选项应该是 C 选项，用开水烫或者是焚烧之后再扔掉，要不然这个它后面的这个我们说卵夹有可能会继续繁殖小蟑螂出来。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个是我们微信上皓月这个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微信上的网友，我看看是很早就发过来的一个听众朋友，是海上生明月这两位朋友，然后呢我们送出我们的健身拍，如果想要获得的健身拍，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互动的地址以及我们的这个收货人的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会有工作人员和大伙儿取得联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降脂。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